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，也必然会记得这些极光片语，时时如新。这些经典，过去、现在或者将来，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永远无可替代。 大牌主打歌，总有一首属于你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十分熟悉的，但是这个声音的演绎和表达你不一定听过。他是被人称为钢琴王子的台湾音乐人林隆璇。他的歌声里面有一种可以让你安静下来的力量，这种力量不是那么霸道，也不足以让他大红大紫，可是在你想要静下心来的时候，它是非常好的良药。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，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，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。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想象对方的世界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阴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不懂我伤悲，就好像白天不懂夜。 同样的一首歌，不同人来演唱一定是有不同效果的。比如说接下来这首《秋天别来》，它是伍思凯的创作，侯湘婷把它唱红。你会听到小女生在这首歌里表达的那些青涩和恋恋不舍，可是如果你听过伍思凯的版本，就会知道那是真正的这首歌的意义，那种对于已经逝去的一切的怀念和遗憾溢于言表。接下来我们听侯湘婷。 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，我有点嫉妒，有些安心，关